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不知道有多远的地方，一个很小的金色光点正在快速接近着，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那金色光点就增大了一倍。除了千仞雪，还有谁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呢？ 就算千仞雪是神，他也不可能猜到我是从哪个方向离开的，但他还是能追上来。他一定是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凭借神念把握我离开的方向。这一次千仞雪一定会将我彻底毁灭，想要利用他对我的那矛盾心态已经不可能了。而且这次的他也明显要比上次强大得多，我要面对的将是穿上了天使神装的天使之神。 只剩下半个时辰的路了，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就要脱离生命危险，却被对方追上，这种感觉绝对不舒服。千仞雪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视线之内，用不了几分钟自己就会被他彻底追上了。 怎么办？ 唐三眼中寒光一闪，用海神三叉戟的主刃平拍在自己额头之上，让戟刃上那冰凉的触感使自己冷静几分，猛一咬牙，掉头向下直奔地面飞去。天使之神可以说是天空的掌控者，当初唐三祖父唐晨与千道流齐名的时候，就有唐晨地面无敌，千道流天空无敌，波塞西海洋无敌的说法。很显然，在天空中想要与千仞雪抗衡，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唐三选择了最适合自己战斗的地面，全速朝着地面冲去。此时在他身下是一大片丘陵地带，过了这片丘陵再翻过两座山就能抵达海边了。一边向下飞，唐三同时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像是招呼千仞雪似的，一道海神之光射入海神之心，三叉戟顿时爆起了一层强烈的金光，同时他已经飞速冲向下方丘陵中，八蛛矛适时从背后弹射而出，如同星丸跳跃一般快速前进着。海神三叉戟上发出的光芒，千仞雪当然看到了，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冷笑，身体再次加速，背后六翼同时伸展开，在瞬间后拍。天使之神的金光就像是破开了空间一般，几次呼吸的功夫，千仞雪就已经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澎湃的金光从天而降，就像是阳光普照大地一般，任由唐三的速度如何之快，也不可能快得过光。那强烈的金色光芒一瞬间就笼罩了整个空间，金光波动正是天使领域。 看来千仞雪的天使领域至少增强了一倍。 那恐怖到粘稠状的金光就像是实体一般，真的被它笼罩住身体，唐三这次绝不会有任何机会，哪怕是炸环加上乱披风锤法终极一击，也不可能再破开这神级的领域。千仞雪和上次面对唐三时已经完全不同，没有了那身优雅高贵的宫装，取而代之的正是那身由天使套装六块魂骨进化而成的天使神装天使圣铠。绚丽的金色铠甲像是完全按照他的身体比例打造，隆起的胸铠，收窄纤细的腰部铠甲，金色长约尺半战裙，浑圆的肩铠，以及完美包容着身体的其他铠甲，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内。额头上的小天使烙印处被一个圆环箍住了他的额头，圆环正中央一颗小天使状的宝石光芒闪耀，一道一道的波澜在圆环上方，一共七道波峰，组成了如同公主王冠一般的头饰。羽毛状的花纹蔓延在铠甲的每一处，背后的六只羽翼已经完全变成了灿烂而透明的金色。轻轻的震动中，一圈圈金色波纹不断以千仞雪的身体为中心扩散开来。他手中那柄完全变成了金色的天使之剑护手处展开，如同一双天使羽翼一般。庞大的金色火焰弥漫在千仞雪身体每一处，毫无疑问，这样的千仞雪才是真正的天使之神。那从天而降的庞大金光正是从他额头上那天使头环中央小天使形态宝石中释放而出，几乎只是金光闪烁间，唐三的身体就已经凝固了，前行的速度戛然而止， 释放着八蛛矛的他就像是落入了大网的蜘蛛一般，哪怕是前行一步也极为困难。 哼，唐三，马上就要逃脱却被追上的滋味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绝望？ 千仞雪眼中已经失去了那份想要收服唐三的渴望，有的只是森然杀意。如果不是已经成神，他早就死在唐三的观音泪手中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神级的身体都无法应对那一击。重塑心脏，哪怕对于神来说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其中的痛苦不亚于在接受一次天使传承。毕竟天使并不是以恢复能力著称的，只能凭借庞大的神力重新凝聚成心脏。这个过程整整折磨了千仞雪三天，而他也就利用这三天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使自己心中的杀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力以赴追杀唐三。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千仞雪在星斗大森林中与他战斗时，就将一丝神念烙印在了他身上。这可是天使之神的神念，虽然不会对唐三造成什么伤害，但只要他还在这星球，这片大陆之上，无论在任何位置，千仞雪都能凭借自己的神念将他找出来。神就是神，96级的唐三拼命跑了两天半的时间，千仞雪却只用了两个时辰就追了上来，这其中还要包括他修复了心脏之后恢复神力的时间，真正全力追击只不过一个时辰而已，真的是千里一瞬。 确实不好受，千仞雪，这身铠甲倒是很适合你，这就是你身为天使之神所得到的神器吧。 唐三抬头望天，这次笼罩身体的虽然依旧是金光，但却是透明的，令他能够看到天空中的千仞雪，那浓烈的天使领域已经开始吞噬他的魂力了。 不错，这就是天使之神的铠甲，以你的实力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你现在与我的差距有多么庞大，哪怕你全力以赴也不可能与我抗衡。距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既然是海神的传承者，我又怎么可能让你回到大海之中呢？去死吧。 没打算再和唐三多说什么，因为千仞雪怕动摇了自己的杀念，手中天使之剑缓缓举起，护手处那两片羽翼处释放出霞光万道，顿时能够清晰地看到无数金色飞快地向那天使之剑凝聚而去。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除了千仞雪所在的位置，周围的光线都变得暗淡了下来，太阳的光芒竟然在这一刻收束，只是照耀在他那柄天使圣剑之上。恐怖的太阳之力瞬间升腾，令千仞雪全身都蒙上了一层赤金色的光彩。可以想象，这天使之神的雷霆一击，借助太阳神力的一击，会有多么恐怖。唐三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当然明白，这一击绝不是自己所能承受的。黑光涌动，昊天锤已经出现在他左手之上，八个魂环已经全部恢复。第一魂环几乎在千仞雪举起天使圣剑的时候就亮了起来，与此同时，一圈夺目的金光也从他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上荡漾开来。千仞雪和三天之前不一样了，唐三也不一样。虽然他不可能像千仞雪那样通过天使神装令自己真正发挥出神级的实力，但他手中也多了那柄与他心神合一的海神武器——海神三叉戟。海神三叉戟的波纹一瞬间扩散开来，短暂但却清晰地将天使领域暂时排开半分。而唐三的昊天锤就在这个时候挥了出去，不是朝着空中的千仞雪，而是朝着自己脚下的地面。在第一魂环技能释放的情况下，那漆黑的昊天锤悄无声息没入地面之中。下一瞬间，唐三的身体竟然消失了。就在那半空之中凝聚了太阳神力的天使圣剑下劈的一瞬间消失了，赤金色的剑刃像是将整个大地劈开了一般，那赤金色的光芒与地面碰撞的一瞬间没有任何声音，但整个大地却被划开了一个巨大的口，空气完全扭曲，无数泥沙石块在那恐怖的太阳神力中消融， 这一击可是真正的神之一击，名叫太阳圣剑，乃是天使之神特有的能力，威力之强就胜在爆炸力上。六翼天使之神本身的属性是以神圣为主，火焰为辅，此时在千仞雪的天使圣剑作用下，两大属性通过这太阳神力完全爆发出来。这一剑足足笼罩了直径500米范围，斩入地面，一个无比巨大的深坑在赤金色光芒过后出现在大地之上，而且那深坑还在不断的变大，因为它整体都渲染着一层赤金色，正在伴随着不断融化而扩张。当太阳圣剑落在地面的一瞬间，千仞雪脸上流露出几分悲哀的神色。 唐三是怎么也不可能逃脱我这一次的攻击了， 毕竟这是他唯一喜欢过的一个男人，结果却是死在自己手中，那种痛苦不断啃噬着他的心。他知道自己判断得很正确，唐三早已成为了自己内心处最大的破绽，此时亲手斩杀他已经令这个破绽变得巨大，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不过他脸上的痛苦和悲伤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眼看着地面上那无比巨大的深坑在融化中扩张，千仞雪脸上的神色突然凝固了，那始终被自己神念锁定的气息并没有随着太阳圣剑这一击而消失，正在以奇快无比的速度朝着大海那边而去。 怎么可能？ 下一刻千仞雪已经飞了出去，目光注视着渺无人烟的地面，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示意的笑意。这一刻他竟然有点心情大好，甚至有些要忘记心脏破碎时的痛苦了。 唐三没死，他的气息没有消失，还在逃走，他没死。 不过千仞雪也很快警惕起来，脸上的笑容在几分尴尬中消失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